新鲜，再见单眼皮，再见老味，再小一点，努力战胜一切，缺点变成焦点。情感新鲜， 让我永远珍藏你的美。 怎么那么美？ 你这么美，你这么美，这么美，你这么美，美美， 怎么那么美？ 开大车，用乐车帮 4S 店养车；开好车，开豪车，用乐车帮6868折折折养车。70大品牌，3000家 4S 店，588元红包免费送。乐车帮 APP， 4S 店养车旗舰平台，三亿车主的标配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

的时刻，在陌生的街头，抬头看着繁星也觉得天空。 I know I know， 地球里一半有你陪我。 谢谢你鼓励我，勇气是你给我，让我迈开脚步一起往前走。 I know I know， 你是我的 OK 绷，在每一个时候。 Change my point of view. I feel so lonely. I'm waiting for you.

九六九，只听好歌，不听话。 千条山万座，我们曾

真心那爱与我回应，我什么都愿意，什么都愿意为你。 真假，虽然你不会表 心里，什么时候你再回到我身旁，让我再和你一起 情者，我笑。

人笑的爱已不再人笑，结束了两段感情故事，这漂泊的心又在漂泊，这一天愿随记忆消失，浮现的记忆中几多沉醉的爱情，无奈的你本曾的伤害拥有 整个沙漠，太阳进了。

飘过故乡的云，它不停地向我召唤，当身边的微风轻轻飞起，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，归来吧，归来哟，浪迹天涯的游子，归来吧，归来哟，别再四处漂泊。踏着沉重的脚步，归乡路是那么漫长，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，吹来故乡泥土的芬芳，归来吧，归来哟，浪迹天涯的游子，归来吧，归来哟，我已厌倦漂泊，我已是满怀疲惫，眼里是酸楚的泪，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雨，为我抹去疮痕，我曾经豪情万丈，归来了却空空的行囊，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雨，为我抚平创伤。 Cheers.